条例共6章55条。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加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适应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昨天在中国气象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巩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科学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多措并举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切实守护好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长久支撑。要用好提案督办协商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加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提案，引起有关方面关注。在本次协商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有关同志在会议现场和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介绍了相关情况。生态环境部、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国家林草局负责同志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及工作打算。7位委员专家在会上发言，并与提案承办单位做了充分协商沟通。大家认为，党的18大以来，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改善向好。同时，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先天脆弱敏感，要建立健全青藏高原大气、冰川、积雪、冻土、湖泊、林草等多圈层综合立体观测网络，建立高原气候变化风险预警系统，加强高原气候资源科学开发和利用，抓住气候暖湿化带来的窗口期，科学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和保护，建立健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部门联席工作机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逐渐形成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水运和民航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实基础。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目前，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日益完善，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空间已经初步形成。高速铁路对1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95%，高速公路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98%，民用运输机场覆盖92%以上的地级市。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 货运结构不断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覆盖了我国300多个城市，日均完成订单的量2000万单。 我国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和通邮，贫困地区行路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同时，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港珠澳大桥、京张铁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上海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投入使用。 在绿色方面，到去年底，新能源公交车达到46.6万辆，占城市公交车数量的66.2%，交通运输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昨天举行，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我国深入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条例明确，设施运营者应当落实网络安全责任。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表示，近些年网络攻击威胁上升，危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我们的工作基础啊还不够扎实，有一些薄弱环境，资源力量也分散，技术产业支撑不够。 条例在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将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一些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司法部立法一局负责人张耀明， 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具体制度要求。 此次条例还对如何界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了明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王英伟， 一是网络设施和信息系统等对于本行业、本领域 关键核心业务起到基础支撑作用。二是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等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公共利益。三是对其他行业和领域具有重要的关联性的影响。 此外，条例中专门对基础电信网络安全进行了规定，提出国家采取措施优先保障能源、电信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东京残奥会开幕式昨晚在日本东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将在未来12天里由4403名残疾人运动员再度演绎。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开幕式以大拉机场繁忙的场景开始，开场之后播放了一段短片，残奥运动员的奔跑竞技产生了风，风把羽毛和绸带吹上了空中，羽毛和绸带勇敢而优雅的跳动，象征着残奥运动员的坚韧和战胜逆境的能力。这段短片中出现的羽毛也呼应了本次开幕式的主题，我们拥有翅膀。随后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工作，让红绿蓝三种颜色的气球随风而起，并组成了国际残奥委会的会徽。接下来的环节是运动员入场仪式。 中国代表团向我们走来，骑手是女子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田径运动员王浩。 周佳敏是里约残奥会两枚金牌获得者，王浩是两届世锦赛的跳远冠军。中国代表团此次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开幕式的最后环节是点燃圣火，体育场内九位火炬手完成了最后三棒的传递，最后一棒三位轮椅运动员火炬手最终共同点燃了本次的东京残奥会圣火。 这三位坐在轮椅上的运动员共同点燃了东京残奥会的圣火。 今天是首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将向场地自行车、轮椅击剑、游泳等多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共同主办的全国革命文物百家讲述人发布暨红色印记声音档案进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启动仪式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总台央广记者朱敏、丁飞报道。 红色印记声音档案进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正式启动。 全国革命文物百家讲述人发布暨红色印记声音档案进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启动仪式昨天上午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并致辞。盛海雄在致辞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今年一月以来，由国家文物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联合主办的全国革命文物百家讲述人遴选和展示推介活动在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与此同时，三家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这是一档旗帜鲜明、形式新颖、内容详实、可听性强的新时代文物声音传记，是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也是总台建党百年宣传报道的又一精品力作。红色印记讲述人之一、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孙宝林说， 这样的宣传接地气，通过这样的挖掘，知道我们今天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一切来之不易，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感动于他们追寻真理的那样一份执着，也感动于 红色印记精选建党百年历程中的100件代表性革命文物，并邀请100位最美声音作为革命文物讲述人进行播讲。作为一套生动讲述百年党史的融媒体声音产品，红色印记将进入全国各地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主创人员丁飞， 未来呢，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在观看革命文物的同时，能够收听到我们红色印记的有声导览，能够延续节目的生命，也能够使更多的人接受更加鲜活的党史教育。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43集《滹沱河畔》和第44集《土地诗篇》。 第43集滹沱河畔讲述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第44集土地诗篇回顾了抗战胜利后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历史。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3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4例，本土病例1例，在河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634例。截至8月2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6,189,3000剂次。各地继续从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河南商丘23号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是此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管控之中。商丘今天起开展第二轮重点人员、重点区域核酸检测。江苏扬州今晨6:30开展部分地区核酸检测。浙江宁波眉山保税港区今天解除封控，有序恢复生产。云南昆明昨晚通报，昨天下午3点，盘龙区疾控中心对辖区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监测核酸采样，初筛发现一份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昆明市盘龙区疾控中心复检，结果均为阴性。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昨天进行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项目技能赛，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六个国家的参赛队同台竞技。中国参赛队以高超的战斗技能和过硬的战斗作风，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良好风采。总台央广记者朱东阳、王兵报道。 开始。 出发口令下达后，中国参赛步战车第四个出场，战车飞驰驶出，越过车辙桥，来到第一个射击地段。除驾驶员外，四名队员迅速下车，冲向自动步枪对引显目标射击地段进行射击。三组靶标全部应声而倒。据裁判长助理魏光辉介绍，自动步枪对引显目标射击地段是今年晴空项目技能赛首次增加的射击地段。 防空班组在战斗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地面的敌人，引显目标这需要我们的射手呢快速的先发现目标，与我们未来的战场环境是相契合的，表现应该说都非常不错。 在9.5公里的赛道上，中国参赛队依次通过车辙桥、八字形路等12个障碍，在自动步枪对引显目标射击、导弹对模拟空中目标迎攻射击等6个射击地段完成了对31个目标的射击。截至发稿时，裁评组仍在对最终成绩进行评定。接下来，晴空多能赛综合赛将于8月28号、9月1号展开。中方参赛队领队杨金龙大笑： 接下来啊，我们将带领我们的教练和车组成员进行复盘分析外军的技战术素养、战斗作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队员的素质、技能，确保我们的人和武器达到最佳的效能。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修身守正立心铸魂，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举办。与会艺术家代表针对饭圈文化顶流现象和近期文艺界及娱乐圈集中出现的违法失德现象等开展座谈交流，并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倡议书。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表示，我国环境保护税自2018年开征以来，税制运行平稳顺畅，税收收入总体稳定，合计收入618.7亿元。三年来，全国纳税人因低标排放累计享受减税优惠102.6亿元。 教育部昨天表示，在对教材的重新编写和修订中，将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国家安全等重大主题内容，学科上将全科覆盖。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24号召开第二场发布会， 穆贾希德称，所有美军必须按照撤军协议在8月31号前撤离，不接受任何推迟撤军的请求。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此前接受总台 CGTN 独家专访时表示， 他们本来已经同意在今年5月前撤出所有部队，但他们违反了该期限。现在他们又宣布将在8月31号前撤出所有部队，他们应该遵守他们所宣布的公告。如果他们违反了，那将是明显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下，将由我们的领导层决定要做什么和怎样做。 穆贾希德强调，不允许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恐怖活动，也不允许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不利于任何周边国家的活动。穆贾希德称，塔利班已任命部分人员代行政府部长职责，银行和货币兑换点即将营业，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逐渐恢复。塔利班将与国际医疗和卫生组织合作，提升医疗服务，并根据各大中小学的情况协调复课事宜。另据阿富汗媒体报道，塔利班消息人士说，塔利班将组建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国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4号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中国、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国代表指出，美国等军事干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表示，美国等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将自身模式强加给历史文化及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严重损害有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给这些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古巴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要对阿富汗目前状况负直接责任，美国无权主宰阿富汗或任何其他主权国家的命运。历史证明，被美国以民主、人权、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干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遭受混乱、破坏、死亡和贫困。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亿1235万7898例，死亡443万984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0，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98万0821例，死亡62万989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78130例，新增死亡病例598例。 日本媒体24号报道说，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决定通过海底隧道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至近海。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24号表示坚决反对，国际社会普遍对日方此举可能带来的影响也表示强烈担忧。 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姆拉24号宣布，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摩洛哥的外交关系。拉马姆拉表示，摩洛哥驻联合国官员此前挑唆阿国内少数民族与阿中央政府的关系，使两国关系的不睦达到顶点。摩洛哥官方尚未就此事作出表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钟成、刘梦雅，主播卫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